害怕，我已经外套剪了新头发，妈妈妈妈你别挣扎，我已经知道怎么说废话，你看了妈妈妈妈你笑一笑，怎么说？